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音乐陪在你身边。 地球上如果没有动物，那将会是一个没有活力的世界。你好，我是张靓颖，保护动物从我做起。 MyFM。 做了几支影片，有你在沙发就是浪漫剧院，辛苦的时候想着你的脸，

永远的好音乐，更多惊喜活动，分享生活中的感动。这里是 My FM 100.5。 沿海公路的出口是怎么样的呢？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冰。 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 哦，今天呢全天是晴转多云， 嗯， 然后最高温度是3度，最低温度-3度，全天风力等级3到4级转微风。 嗯，终于有这个风了哈。 于是明天 等的就是这个风啊，于是明天又吹来雾了。明天是雾转雨夹雪。-1到2度，那东南风微风，周六呢、是有可能会有小雪的哈，大家也要注意保暖。 好悲伤啊！ 那可不，这阵风把霾给刮走了，又刮来雾了和雪。但是呢，最近呢有一个非常火的电影哈， 这得说一下。 这跟雾有关系吗？ 那没有关系啊，这是我瞎窜进去的呀。 嗯，什么电影？ 这部火爆电影你不是看过吗？是张艺谋的，家里面亲戚拍的，这长城。 哎，不要说了， 是不是？票房内地很火。 他是我亲戚，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其他人了。 哦，那我现在不是给替你说了吗？是不是？ 我亲戚怎么了？ 挺好的呀，现在这部电影《长城》是非常火。 哦， 嗯， 长城，其实我会觉得就是好多人看完这个之后，有的人说哇，张艺谋真的是又拍了一部很好看的电影。 那可不，都国际大片了。 也有很多人说，就是有一点不像他们印象当中的张艺谋的这种感觉。那不管怎样，他还是火了这部电影哈。在这个台湾的地区上映呢，也是票房很不错。 对， 然后也成为了2017年的开篇的票房冠军啊！ 哇，太厉害了！鼓掌，鼓掌，鼓掌！ 你看，我家有这么好的亲戚，我什么时候说过？ 哎呀，太低调了哈。 可不， 是非要把它爆出来， 所以大家要珍惜我啊！ 嗯，好，珍惜你，然后再去看看电影。虽然到现在这部电影我还没看呢， 怎么这样呢你？ 怎么了？还没有去支持是吗？ 对啊，最有的搭档。 OK OK， 那下节目我去支持一下啊。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邀请到的也是一个实力派的歌手啊， 平 冠，比想象更爱你。 要登机，同一样的行李，呼吸不一样的空气，有时候只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却忘记我自己的目的地。谢天谢地，屏幕很有心思，缩小天地距离，随着指尖抚摸千里，提醒我远近的城市连在一起，就像你好快就和我在一起。我发现比想象更想你，比爱你更爱你，多的这些分离，努力是为了梦想，梦想最想到的终站原来是你。为了建立我们的天地，我游走天和地，我看清烟和雨，却只能看到你。你在享受着阳光，我的阴天也就晴朗，多么神奇，多爱你才有着默契。飞来飞去，程序都已熟悉，已提取了行李，与你又接近一毫厘。我开始喜欢看半庸俗的字体，也觉得海关比海洋美丽。我爱呼吸机舱里的空气，因为在飞一圈就会闻到你的气息。因为你没抽意没定义，只要与你有关，一切都已经没关系。我发现比想象更像你，比爱你更爱你，多的这些分离，流离是为了梦想，梦想最想到的终站原来是你。为了建立我们的天地，我游走天和地，我看清烟和雨，却只能看到你。你在享受着阳光，我的阴天也就晴朗，多么神奇，多爱你才有着默契。发现比想象更像你，比爱你更爱你，多的这些分离，

钟还没响，很多人还没起床，而你却已经为了梦想奔波在路上。 我们为这样的你精心打造音乐快速路，给正在打拼的你最温暖的力量。 给正在打拼的你最温暖的力量。这里是 Market 101.5，我是一冰， 还有我 Sherry。 Oh. 最近黄子韬呢，他全新的歌曲啊 ，New Day 就上线了。 哦吼， 他的工作室呢也是正式宣布，黄子韬世界巡回演唱会计划，哎，将于1月9号在北京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会告诉大家。 哦、oh, 嗯，就是觉得黄子韬最近好火呀， 那相当火， 是不是？ 新晋小鲜肉。 对啊，不仅在音乐方面，就是。最近又出了什么新专辑、嗯、而且成龙大哥最近很捧他哟， 对， 就到哪都要夸人家、你知道吗， 夸一下确实很红啊之类的， 就是因为他最近不是说有什么在拍戏当中得水痘啊， 嗯， 然后呢成龙大哥夸他一直在坚持， 嗯， 然后你知道有很尴尬的一幕是什么，就是前两天我看到他带着这个王凯啊、 嗯、 去参加节目，于是呢他全程在夸在夸黄子韬，然后王凯就很尴尬、也要一起夸起来，我会觉得如果我是王凯的话，我会觉得那你带黄子韬来好了、但是就是不能够否认最近他真的很火， 火也是他背后付出的努力吧应该。 哦，原来你是他的粉丝哦，好了好了其实我也觉得他很不错， 很努力的， 就是成功总是会留给那些努力的人，是不是 Irene？ 对，没错，耶、yeah. 说我俩吗 对啊，所以这时候我们不是应该好好工作了吗， 嗯，此刻一直在好好工作 好好工作，给大家播歌啊就结束了 是吗，那我来说一下、嗯、来自猪贝贝孤单的木偶， 嗯哼， 烧个通透，换不来贴心的温柔，付出所有虔诚的守候，等来了荒凉的深秋，我想跟命运做争斗，时间却把誓言偷走，心被囚禁看不到尽头，在你眼里我永远是个小丑，我是只孤单的木偶，快乐悲伤被你左右，辛辛苦苦跟着你的节奏，所有心酸独自承受，我是只孤单的木偶，渴望与你天长地久，心甘情愿为爱放弃自由，你却狠心地放开我的手，我想跟命运做争斗，时间却把誓言偷走，心被囚禁看不到尽头，在你眼里我永远是个小丑，我是只孤单的木偶，快乐悲伤被你左右，辛辛苦苦跟着你的节奏，所有心酸独自承受，我是只孤单的木偶，渴望与你天长地久，心的放开我的手，我是只孤单的木偶，快乐悲伤被你左右，辛辛苦苦跟着你的节奏，所有心酸独自承受，我是只孤单的木偶，渴望与你天长地久，心甘情愿为爱放弃自由，你却狠心地放开我的

那也很多网友啊在微博里面刷说王菲窦靖童真的是很多有爱的照片啊、很多都是窦靖童童年的时候，然后网友就大赞母女俩太有范儿了，从小就很有范儿。 嗯， 从演唱会上就可以看出来他们俩的合音啊就非常棒。 是，然后很多人就是点评说王菲这次演唱会最大的亮点最有爱的地方就是两个人的这个互看的那一眼 啊，互动的，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于是呢就成为了热点。 确实他们的每一举一动都是一个热门话题。 对啊、其实真的是还蛮不错的，算是歌坛当中我们会发现的一个收获。 而且才20岁，然后现在音乐又做得很好、而且又出自己的新专辑，是不是专辑都这样这么火， 你这说完了就是也不就赶紧播了呗。 哦，那可不，特别想听 你。哎，那你说我们是先播王菲的还是先播窦靖童呢？ 我觉得应该是先，当然是先播他王菲母亲啊、作为妈妈嘛，是不是？ 好，在这里面我们也祝窦靖童生日快乐， 嗯， 生日快乐，更多的惊喜啊！ 对， 先带来王菲的这首《清风徐来》，然后还有窦靖童的《My Rain》。 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聚星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地免费送货上门， 谢星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FM 100.5。 音广播，我爱听这样的。 没病没灾没烦恼，隔多话少，主持人呢会耍宝。 听广告我就听这样的。 吃喝玩乐早知道，抢票赠礼还有现金奖励。 广告也爆料，在 MyFM 100.5听广播的时候爱上广告，你绝对可以。 MyFM 夏天的第一声虫鸣，是晨光刚好普照过的大地，是一切刚刚开始的样子。这里是你醒来的第一声耳语，欢迎来到音乐快速路，我在音乐里等你。 欢迎来到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哎，我是 Sherry。我问一下，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是一个爱干净的人吗？ 嗯， 是啊。 当然了。 是吗？ 对，就是 嗯， 很明显啊。然后就是会，你想问一下，你是不是一个爱干净的人呢？ 啊，当然是啊。我就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我吃饭的时候啊，可能会比如说就放手机来说吧，来这个例子，吃饭的时候，对不对？然后会拿一张纸，然后放在桌子上，然后手机放在餐巾纸上面，就是这么爱干净的一个人。 不对啊，你现在这个手机旁边不是放了橘子皮吗？ 我这放在鼠标垫上面啊。那个橘子皮是谁的呢？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嗯， 一个人爱干净 会影响身边的人。 嗯， 我是把你这样影响过来的。 你是把我给影响过来的，还是我影响你的？ 我们就互相激励好了。 Okay. 那今天早上我们来聊的事儿就是，你是不是爱干净的人？ 嗯，没错。 如果你是一个爱干净或不是一个爱干净的人呢，都需要你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哦，那可不，因为我们不可能问一下说，哎，你是一个爱干净的吗？ 是。 没了，你知道吗？谢谢。 哦，对，就是大家，然后于是我会发现，好像很多人举的这个例子就很特别。有超级爱干净和超级不爱干净的， 因为它有个极端，就超级爱干净的它叫洁癖 啊， 不爱干净的超级不爱干净叫邋遢， 邋遢的大王就是他。 哎，跟我，哎，怎么跟我想的一样呢？ 从小我们就受这样的教育，就是一定不要做邋遢大王哈。 哦， 好，那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会来念取一下大家留言。于是现在呢，我们先来听歌。 好， 飞轮海，心疼你的心疼。 总是在夜深人静想一个人，你留给我的回忆映着月光更深刻。我说后悔可以下一个人，我已经为你死掉多少次了呢？你的泪痕，你默默忍耐过的寒冷，我现在才懂得，心疼你的心疼，想紧紧把你抱着，去弥补从前所有不完整。哦，让我让你快乐，为你的微笑负责。这么多的未来还在等，等我们的爱重生。是一道不能翻转的门，那时的年少轻狂，如今想来多伤人。只不过这个世上没有一本能够教我们如何相爱的守成。你的泪痕，你默默忍耐过的寒冷，我现在才懂得。心疼你的心疼，想紧紧把你抱着，去弥补从前所有不完整。重生， 再也不会让你受伤的，我已完全明白，爱能叫人心多疼。这次换我等，换我为你牺牲，让我守护着你，跟我一起走过时间的河。 心疼你的心疼，想紧紧把你抱着，去弥补从前所有不完整。 My street section. 如今没有哪个品牌不热爱生机勃勃的中国市场，几年前他们都爱去魔都试水，这两年品牌转战帝都，众多旗舰店相继落户太古里，这其中就包括 Gentle Monster、 Paul Smith、 Vera Wang 等等。然而万万没想到，不久前连风靡全球的小脏鞋 Golden Goose Deluxe Brand 都来凑热闹了。Golden Goose 在中国首次亮相就选择了北京的太古里北区，与其说是小心翼翼的试水，不如说是大张旗鼓的赚吆喝。自打明星人脚一双小脏鞋后， Golden Goose 就以洪水猛兽的姿态迅速打开了中国市场，品牌对于全球扩张计划似乎也信心满满。事实上，由意大利夫妻档创立的 Golden Goose 成立不过15年，直到2015年，他才以标志性的旧球鞋爆红。不得不说， Golden Goose 借助了运动风的大好势头，短短2年就统治了小白鞋的半壁江山。其实，自打品牌成立之初，它的产品线就非常齐全，既有成衣，又有鞋包等配饰。据悉，位于北京的旗舰店分为上下两层，一楼主要是女士产品，二楼则为男士。开业当天 ，Golden Goose 豪气首发了50双中国特别版球鞋。此外，他们还拿来了前2年与施华洛世奇合作的联名款陈列店内。对于一贯热爱魔都的大牌们来讲 ，Golden Goose 首发选择北京，确实让人琢磨不透。对此，品牌发言人讲道：“北京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也是 Golden Goose 开始中国故事的绝佳之地。如此出其不意的品牌战略，倒是让我们看到了帝都作为未来时尚中心的巨大潜力呢。” My FM, My Street Fashion。 心碎，我相信爱情没 有永远。 My FM， 你专属的音乐电台，你专属的好音乐，我是汪东城。 My FM。 全球潮流资讯，给你最硬的感官体验。 音乐快速路 is coming。 早上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斌。 哎， 今天早上我们来聊的事儿就是你是不是一个爱干净的人。 对， 于是呢我们的有的听众就说了，开始爆料自己身边的人哈，比如说先从爆料黑室友开始。 哦， 就说这个室友啊不爱干净啊，从这个早上玩到晚上，晚上玩到早上，这个游戏啊也不什么不洗脚啦， 哦哟， 就会觉得好像大家对于这个，首先从大学的时候对于某些室友就很有意见。 哎，没错哈。其实还有听众这样说，他说有一个不爱干净的室友是怎样的一个体验呢？他一个人在寝室待一个多月哈，比寝室没人还要脏。哎呀，我的天哪！ 那肯定的呀。 啊。 就是有人就会有脏东西嘛。 嗯。但他一个人待的，就是已经很脏了。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呢？ 给他弄一个单间好了。 单间。 嗯。 哎，有意思哎。 对，就是我们大学的时候可能比如说这个人不爱干净，但是如果他遇到一个更不爱干净的人，他不会觉得自己是不爱干净的。 对，他会觉得那个人太不卫生了， 就是会把别人的这个缺点放大。其实大家都是不爱干净的人。 但不管怎么说啊，现在再想回到那个时候的那种时光呢，已经是回不去了。 想找一个不爱干净的人，身边也没有人哈，觉得空荡荡。 对， 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在还有还有能力去抱怨身边有一个不爱干净的人。 哦哟， 比如说这个时候单身的人就会想，你们在抱怨什么？我身边想有一个就是帮我霍霍的人都没有，每天收拾好干净，然后自己一个人在家里 干干净净的， 自己干干净净的又有什么用呢？ 突然想的好惨呐、 啊、是哦， 好孤单、啊、 这个画面会觉得确实有一点小心塞啊。 是啊。 嗯， 哎，太心酸了，我听歌吧，已经说不下去了。 于是这首歌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是吗？ 无底洞，你知道，就是里面有一句、穿梭一段又另一段感情中，爱为什么总填不满又掏不空、 为什么会这首歌、 填不满又掏不空，就也不是一个怎么爱干净的人。 好吧。 好，我们在听歌同时提醒大家，那我们的互动平台正在全面开通当中，和我们互动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 FM 100.5的新春贺礼，限量版的马克杯一个， 太棒了。 蔡健雅，无底洞。 情中，爱为何总填不满？

做文明市民，共创美丽天津。 My FM。 林俊杰，第几个一百天？这里是麦片101.5，我是一斌。 哎，我是 Sherry。周杰伦呢，北京上演的音乐剧《不能说的秘密》哈，在元旦夜晚就已经落幕了。 哦， 那这个音乐剧呢，也是改编自周杰伦的第一部同名原创电影，而且呢，这次呢也是邀请了百老汇团队过来制作哈。 这个《不能说的秘密》呢，其实融合了他的一些音乐的特色， 对， 然后呢还有很多西方音乐的一些形式啊，舞美啊，就会觉得其实还蛮用心的一部作品啊。 是， 对于周杰伦来讲，这部剧肯定会很用心，因为呢，他好像对于他来讲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作品。 自编自导自演， 嗯， 而且他的一些天马行空，最主要是他的这部第一部电影是拍的是相当成功的， 嗯， 可以这么说。 就是很多年我一直把它放在我的手机里面，就是唯一一部电影，总是会想看，然后也是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哦。 是没错。 哦，一个音乐人的成功转型呢，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很感慨，于是我们希望就是我们的身边的这些明星啊，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嗯， 就像周杰伦这样，有的时候可能给他一首歌的时间，他就会为你带来很多不同的感觉啊。 啊，也同样带来更多的惊喜吧。 嗯，有请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妈，我回来了。 爸，我回来了。 儿子。 我们 回 来 了。一年的忙碌，家人期盼平安。平安车险，回家的路途再远，也始终与您相伴。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金鸡送福， 双电同庆。 天津有奥特莱斯，恭贺长沙奥莱6周年。 全场名品超值回馈，折上随机再6折，幸运购物不花钱。 巨伟影院开业优惠享不停。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My 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晒干了沉默，回得更冲动。就算这是错，错也只是大错过。在一起吵，分开了吵，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一路的好，我的承受，真是够的足够，再爱过了才用。能不能一吻一笑，看那时间 时间，紧紧地打在拥抱，变成永远，坠落的回忆。

情人世界有你，感觉有神秘，有你靠近，安心陪着我度过风雨，不管怎样天气，不会被遮蔽。天空最亮的星星，那颗就是你，闪亮眼睛像是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 101.5，我是一斌。 哎，我是 Jerry。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还在说你是不是一个干净的人，爱干净的人。 干净，干净 是不是一个干净的人？哎呀，这怎么问的呀？我是一个干净的人，我是个清白的人。 好了， 是不是个爱干净啊？就很多听众就会回复，大部分人说我是爱干净的。那有位听众这样说，他说我小的时候呢，爱干净的我呀，拿到了一块棉花糖。哎呀，我第一反应就要拿到水里面去洗一洗，结果，哎呦，我的糖呢？ 我曾经也做过这件事。 是吗？真的呀？ 嗯。 哎呀，那 这证明我爱干净啊！ 你还蛮可爱的啊！ 我以前就是你知道洗糖，然后那个话梅也要洗。 哦，洗糖啊。 就是、 我以为是拿别人结婚的那个喜糖， 没有， 吃糖必须要洗一下， 没有 啊、 就是， 巧克力需要洗吗？ 就是比如说我觉得手里脏啊，或者是怎么样，我就觉得糖要不要洗一洗？ 那手是多脏啊！ 没有了啦，你就是你知道小时候的糖上面总是会裹着一层东西，就是 白色的，或者是那种就是房粘在一起的那种。 哦，那个， 还有话梅拉， 我也忘了叫 什么，上面也会有那种东西。其实我不太知道是什么， 就冰糖葫芦上面粘的那个，对不对？ 你有没有童年啊？就以前我们会有话梅，然后上面也会有一层东西，然后我就想把它冲掉。 那可以吃的。 我知道啊，可是我就会觉得、 那个脏是吧？ 不会，就是冲掉，于是就没有了， 多余的 化没了， 就化没了， 就化没了。 你现在也是化就没了是吗？ 对，小时候会因为爱干净而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啊。 童年还是蛮丰富的哈。 然后我们会发现，好像很多听众也是特别爱干净，他们不仅小时候爱干净，现在也爱干净。比如说，刚才发现一个听众，他就说，自己家里每一个擦的地方都要有一个专属的布。比如说 Happy 说擦桌子要用一个布，擦碗用一个布，擦厨房用一个布。还会有人说，这个洗完做完饭之后，一定要把这个就是厨灶啊擦干净之后才能吃。那不饿坏了吗？ 哇，洁癖，这 你怎么这么说听众呢？ 已经接近洁癖了， 是吗？ 那 我把他名字念出来，他来找你算账好了。 不说啊， 不说， 但我没说啊， 没事儿。 不过人家 私信给你就好， 不过人家心里面清楚啊，知道我在说啥。 会觉得大家好像爱干净，就是。好像觉得这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听众说自己邋遢的哈，希望大家就是多多举一些反面的教材。 可以说像是多么邋遢是吗？好， 对， 来，邋遢的来走一遍啊。 就是他，邋遢咱们就是他，我们来看看今天早上到底是谁呢？我们稍后再来说啊。 有这首歌吗？邋遢大王。 好了，你在这摆着呢，还用什么歌啊？ 是吗？那我来唱了啊。 我们接下来会为大家送上这首歌呢，是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你说到底我爱的人是邋遢的，还是爱我的人是邋遢一点呢？听一听就知道了。 孩儿他爸，雾霾越来越重，得买几个口罩啊。 买啥？有免费的。1月到2月车险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防雾霾口罩。 快打电话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MyFM 100.5。 盼不到我爱的人，我知道我愿意再等。等不了爱我的人，片刻柔情他骗不了人。我不是无情的人，却将你伤得最深。我不忍，我不能，别再认真忘了我的人。离不开我爱的人，我知道爱需要缘分。放不下爱我的人，因为了解他多么认真。为什么最真的心碰不到最好的人？我不问，我不能，拥在怀中直到他变冷。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在乎的人始终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爱与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

心，但告诉几十个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来自刘德华练习。 嗯 ，OK，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斌。 嗯， 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练习的让自己变得干净一点，可是有的人就是不爱干净， 是吗？ 哦， 哎，现在有说不爱干净的了？ 嗯，有人吐槽自己的媳妇儿不爱干净，我要说他是谁啊？ 真的吗？这样好吗？ 叫 还是匿名吧？ 秦黄，哦，不对，不是，不是他，他是一个爱这爱，你看他还把他自头像。 嗯， 这个，哎呦，我好替他的前途担心啊！ 他是怎么说的呀？ 他明天还等不等听我们节目了？ 他是怎么？ 他就说自己的媳妇儿不爱干净，是个特别邋遢的人。 哦， 就， 但是具体怎么邋遢也没有举例子啊。 再举例子，后天也听不着了。 还是比较那个保守啊，不说出来。 那我觉得胆儿也够大的。 嗯， 可以啦，就是我们是一个说真话的节目，是不是实话？我们就是本来我们节目名称叫音乐快速路，外号叫实 话 实说。对， 你怎么跟我想的一样呢？ 还会有我们的听众说自己的家里特别不干净，但车必须得是干净的。 哦，因为车是开出来的。 对，关于车特别爱干净，好像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哦。 嗯，是吗？ 啊， 是真的很多人的车都会很干净吗？ 艾瑞 OK， 一会儿还要一起走吗？ 我只是开心的笑了一下，会心的一笑啊。 是吗？ 是。啊，好了，其实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很多人爱干净不爱干净，都是爱干净的人。 好奇的眼神，这事过不去了。 是吗？翻篇吧。 嗯嗯 嗯。好，你还有说的吗？ 我看有一个听众，他讲就是也是在说自己的另外一半爱干净或不爱干净这件事儿哈。 OK， 嗯。 你要说还是我来说？好吧， 吧 我来说好了。就是比如说，我们来演绎好了，我来当这个女生，你来当那个男生。 好， 就是我筷子掉地上了，这个时候你和我说：“ 哎呀，别用了呀，都是细菌啊。” 啊，好吧。 啊，对啊。 于是呢？ 这很正常啊。 你没有看懂我们听过这个段子，他讲的是什么事儿？就是他自己筷子掉地上了，他另外一半说：“你这人真不爱干净。” 哦。 筷子掉地上了还用？别用了，别用了，用我的吧。 哦。 于是呢？就是这个时候女生就觉得哎呀我真的好邋遢呀，然后这个男生默默捡起了这个女生掉的筷子继续用了起来。 就是很爱对方对吧？ 对，他一方面说着自己说着别人很邋遢，另外一方面就很体贴。 哦， 就是自己愿意成为那个邋遢的人。 哎呀，这多好啊， 看人家。 哎呀， 有人秀恩爱，有人就是 在那儿 爆料。 不过他胆儿大哈，胆儿挺肥的啊。 是，于是呢，我们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开始，各种听众开始爆料自己的另外一半了啊！ 是吗？那 为了考虑到大家的人身安全，我们就说到这里好吗？ 今天就点了一个幸运的听众啊，但是这么的幸运是吗？ 开了一个好头。 对，没错。其实我觉得哈，还是爱干净点好啊。 嗯。 就比如说你自己收拾的干干净净的，对方对别人也是一个尊重，对不对？ 是吗？ 所以说，这还用看吗？ 艾瑞这件衣服这星期也没换啊。 嚯！看清楚好吗？ 明明上星期也没换是吗？ 是吗？你咋不说这一个冬天都没换呢？ 哎，我始终见你穿的这件外套。哎， 你咋不说始终我是这张脸呢？是不是这张脸也没洗啊？ 我怎么知道你洗有没有洗脸？反正都是这么黑啊。 黑。 好啦，就我们两个。 我在想，这时候听众在听这个广播的时候，都在那脑补这画面。哇，这多黑呀，没洗过呀，脸也没换过。这是啥呀？ 我们喜欢互相黑，但其实我们都还蛮干净的，对吧？看我今天这个衣服都白。 真的，这干净还用自己说吗？ 反正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像也都挺爱干净的。有一个听众说，就是 他自己是一个特别邋遢的人，但是特别爱听我们节目，就证明我们两个就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主持人，是不是？ 人以群分呢。嗯， 我们的听众啊，在继续留言的同时呢，要告诉大家，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将随机抽选一位来进行反打电话了。 嗯，没错， 希望那个幸运的人会是你，继续来听歌喽。这里是我们FM 101.5，我是一斌。 哎，我是 Ray。韩国歌手 Ray 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以前的一个偶像哈。 因为他身材很好吗？ 相当棒，而且不仅身材啊，人长得特别帅，这而且他的歌啊，还有电影都拍得很棒。 因为你喜欢小眼睛的人。 眼睛小吗？ 比你大，比你大。 哎。 这是怎么黑啊？ 没有， 又黑然后又眼睛小，是吧？ 我超喜欢 Rain 的。 哎，我也是， 我全家人都会喜欢他。 等等等等，不必，真的啊？ 真的， 我以为是一家人都很喜欢 Rain 哈、 啊。对啊， 以前就很关注是吗？ 就是因为那个当时他宋慧乔演的那部戏了， 哦，浪漫满屋。 嗯，于是我的家人就是那个时候刚开始接触韩剧嘛。 嗯， 就对 Rain 就会觉得他就是偶像 啊， 然后好可爱啊，一笑起来呀无法挡啊、嗯、家里人都是这样。 对，他好像也是那时候开始刮起了这个韩流哈。 是 第一， 还有那个有三只熊住在一起，熊爸爸熊妈妈 三只熊 熊宝宝 啊。但是那个我听了三只小熊嘛， 对， 哒哒哒哒哒， 对，然后现在就一直很火啊那首歌。 欧洲欧洲茶龙达，是不是、啊、我会唱这韩语有没有？真的突然没话说了、 哎、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我们这时候有听众就是韩语级别很高、 嗯、然后就开始辨识了，说艾瑞你那唱的啥呀、 啊、 是韩语吗？是韩语吗？ 啊 会唱吧？不会唱你在那瞎掰掰啥呀？但是啊，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的哈，就是我知道的，就是在15号呢 ，Rain 将会携新专辑正式回归、 哦， 而且这个新专辑的主打歌歌名叫《最好的礼物》。 嗯嗯，然后你会觉得这个 Rain 好像很久没有发片了哈， 真的相当 久。自从他上次就是主演了《克拉恋人》过后，大家就会问他，就什么时候你再发片啊？ 嗯 啊、什么时候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音乐惊喜啊？所以这次是 Rain 在事隔3年过后， 哎、 再次的出了自己的音乐专辑。我会记得上次他的这个专辑就是很突破他以往这种感觉，一直大家会觉得他是那种可爱的男生，但是呢 在上次他30岁的时候，他发了一张这个专辑，就是30 Sexy， 对， 然后上面还有他的一个就是女人的口红印， 哎呦， 于是我一直很好奇是谁亲上去的那首歌确实很动感，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华丽的回归的作品。 嗯，不过他拍一些偶像剧的话，还有那些爱情剧啊，都是很到位、很浪漫的感觉。 嗯，对， 嗯，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有请 Rain 为我们带来的这首在去年啊， 哦， 很火的一部电视剧《克拉恋人》同名主题曲。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借金额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借金额咨询热线400-827-9818。 Music 40 40分钟好音乐不间断，我是郁可唯。 My FM 慢慢靠近的一些，最爱你没这些。 就能爱他，如果好像决定包一女文化，穿起打开我胸膛，非我说话。I love you baby, you love me baby, 未来幸福就是这样，你可爱的梦想，爱你爱我就在心里写梦想。 MyFM 100.5 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 一直在你身边。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这里是 MFM 101.5，我们是传奇组合，我是一冰， 我是凤凰， 苍茫的天涯。 OK， 我是 Harry。 嗯， 这时我们要开始抽取幸运听众反打电话啊，看一下这位听众呢会怎么样的幸运啊？ 就是我们这样之后，我觉得没有听众敢接我们电话。 是吗？我是凤凰。 我是传奇哈。哦，你好，这里是 MFM 101.5。你好，我是一冰。 哎，你好，我是艾瑞。你好， 你好，你好。 啊，今天早上呢，非常欢迎你和我们进行互动。跟我们说一下，你是不是一个爱干净的人呢？ 不算是爱干净吧，我家里挺磨叽的，但是我车干净。 哦， 你车干净。结婚了吗？ 结婚了。 结婚了，都是你的媳妇儿把家里收拾得很干净，是不是？哦，那其实你媳妇应该挺开心的，就是至少车也不用她来收拾了， 车她自己收拾。 对， 关键是车我开的时候少，她一般情况下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把车开的磨叽了，然后就给我了。 开磨叽了给你了？ 对，就是车开的比较脏了，然后就往我这儿一放，然后我就把车洗干净了再给她。 哦，其实这我跟你说，就是男生好像都比较追求这个车干净， 嗯， 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干净，一方面也是因为对车的喜爱， 爱车 啊，是吧？ 我记得刚把车回来的时候， 嗯， 人家是一周洗一次， 嗯， 天天洗， 两天洗一次， 两天洗一次，哦、 那是相当爱车了啊， 嗯， 对啊， 平时还要自己擦一擦是吗？ 对啊，我只要看到车上有灰，我就觉得难受。 哦，上车之前先拿布抠一抠。哎呀，这个缝儿今儿又进土了，哦、真是的，是这意思吗？ 不，没有那么过分嘛。我一般情况下就会开到公司后面，然后用水冲一冲，然后再擦一下。 公司挺好的。 他用公司的水。 公司挺好的。 被查出来了，用了公司的水。 低调，低调，低调，别这样，别这样。 好吧。 我会不好意思的。 嗯，现在就已经开始不好意思了。 对对对对，我现在脸已经红了。 OK， 那今天不管怎么样，还恭喜你哈，获得了被抽选为幸运听众。我们这边也有 MyFM 在这新春贺礼这个精美的礼品要送给你，好吗？ 嗯， 好啊，谢谢。 嗯， 我们要送给你的是这个限量版的马克杯，你可以用杯子，然后盛上公司的水，然后给你的车浇一浇。 确定吗？有那么大吗？ 好，谢谢。 好，再见。 嗯，恭喜这位幸运听众啊，是爱洗车的听众。 爱洗车好啊， 嗯， 洗完车之后听我们的音乐的都好听了， 也是非常爱干净哈。 啊， 这时候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没有获得这个奖品的人没关系哈，我们后面还有彬彬有礼， 彬彬有礼，够胆你就来。 哎，没错， 我们为大家送上的礼品有所升级，是2017年的限量版的台历。 哦、哎呀。 哎，只送这个星期，今天呢是星期四了，今天和明天 这星期就这么快就过去了。 对，今天和明天就再送两本就没有了， 就没了。 对，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好吧， 于是赶紧来听歌，大家淡定一下哈。 这么可爱， 周杰伦，可爱旅人，旅人。 漂亮的人多迷惑，可爱女人温柔的人多幸福，可爱女人聪明的人我感动，可爱女人坏的人我疯狂，可爱女人漂亮的人我迷惑，可爱女人温柔的人我幸福，可爱女人聪明的人我感动，可爱女人坏的人我疯狂，可爱女人 的沉淀， 就算有些时候 是回忆的温暖， 有你放在心上， 是梦想的发声， 偷偷不偷偷， 用音乐诉说一切。 My FM 100.5，更多好歌从容相伴。 My FM， 时段的跌跌撞撞的旅行。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 是八卦新闻，是娱乐头条，是音乐榜单，是潮流资讯。 没错，这里就是你最爱的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 这里的一切你 不容错过。 这里的一切你不容错过，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斌。 哎，我是 Jerry。这时候听到这个歌呢，你开始自带音效了啊。 噔噔， 好，没错，我们要开始点名了。 是的， 看一下车友会的成员，首先是恭喜哇，轻狂书生，还有叮当爸爸、黄秀丽、傻袍子，还有大香香、小伟、没有外套的小恶魔，还有小杰、晶晶、高峰啊，恭喜你们，还有虾猪虾，哎， 好的，那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呢，有蜗牛姐，还有这个名字要听好了啊，秦皇岛。扑了蛾子养殖基地， 哇、哦！到底是养什么呢？ 养扑了蛾子，我这看了好久才明白，这是刚才我们那个就是幸运听众 哦，是他，看来也是个倍儿格的人啊。 后面还有周哥提拉米苏，然后杨乐，杜佳明、小小谢、小园子，还有。杀己排毒排湿啊、中华啊、Happy 小美心情可卡米等等，我们先念到这里啊。 好，恭喜以上朋友哈， 是的， 也是每天呢都是带着一个非常好的心情来报道。 是啊、提醒大家的是，稍后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的 彬彬 有礼 这个环节， 是为您送礼品喽。 好。 孩儿他爸，雾霾越来越重，得买几个口罩啊。 买啥？有免费的。1月到2月车险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防雾霾口罩。 快打电话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信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信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 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爱的简单，没多的问题就无需答案。曾经的我们那么圆满，是谁先猜出线外？有谁让爱去就习惯两人的习题，三个人为难？我回不去又走不出来，逼宫里前进后退都为难。如果不能好爱，那么寂寞又何干？曾经相爱的那些片段，让夜那么凌乱。如果不能好爱，就习惯两人的习题，三个人为难。我回不去又走不出来，迷宫里前进后退都为难。如果不能好好爱，那么寂寞又何干？曾经相爱的那些片段，让夜那么凌乱。如果不能好

什么礼？ 购物卡、美容卡、健身卡、大王餐、演唱会门票，通通送给你喽！ 哇哦，锁定早间6点到9点音乐快速路， 好礼互动单元， 这就是 彬彬有礼。 这就是 彬彬有礼。 我是一彬， 我是瑞。 哎嘿。 OK， 我们还是一样的哈，要开始出题，然后再问题，然后再送礼啊。首先还是老套路哈，今天出的这个题目我觉得完全是送分题。 真的吗？ 觉得每个人都能答对。 那来听听看咯。 因为还剩两本台历嘛，就想每个人都答对啊，然后抽奖送给他们。 快听一听。 啊，好好好。心是热乎的，南来的， 饺子， 北往的，饺子包子，10块钱你买不了上当，哇塞，好棒啊！这样，这个吆喝声，你说这如果我们在外面哈、啊，在走在街上，突然哎有个摆摊的，如果是这样去吆喝的话，那我相信他卖的东西一定会 掐掉，换成我们台的音乐， 是吗？ 原来你是我 啊！我觉得如果要有人这样吆喝的话哈、啊， 嗯， 那真的卖的东西一定是。销量冠军啊！ 哎呦， 那可不、啊， 那我们俩可以学起来呀、啊！ 哎，好，我们其实 一会儿下直播了，下吃个摊儿。 刚刚我俩这样瞎扯呢，瞎掰活呢，其实是想哎套路一下了。 嗯， 哎，但很容易。我想问一下大家，就刚刚他说卖东西啊， 啊， 卖的是什么？ 卖的什么？ 啊，太容易了吧？ 但是我觉得我们刚才绕了半天，而且我们给了大家一些混淆答案，所以。嗯 不，我觉得还是能猜出来的、 嗯、 因为这个答案就在这儿唱的里边太明显了。 10块钱买不了吃亏，10块钱买不了上当、 嗯、 大家可以猜一下10块钱大概能买什么。 嗯，包子、饺子、早点。 又开始不是这两个啊，跟吃没有关系。给大家这个就是缩小一下范围好了、 嗯、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好， 刘若英为爱痴狂。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金鸡送福， 双电同庆， 天津有奥特莱斯，恭贺长沙奥莱6周年， 全场名品超值回馈，折上随机再6折，幸运购物不花钱， 俊伟影院开业优惠享不停，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说好不为你忧伤。 直播了，直播了啊！ 哼，怎样？我们就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组合。 哦，我们还要为你带来奇葩的 彬彬有礼。 够胆你就来，够胆你就来。 哎，没错，欢迎来到彬彬有礼。 我是一彬， 我是 Sherry。好，我们这时候还是来放一半吧，刚刚那个音频。 南来的， 北 往 的，对。 哎，没错，这是 什么新鲜肉乎的？ 卖帽子， 卖刚出炉的帽子。 哦，刚出炉的帽子，所以有的人可能会听成包子。刚出炉吗？ 对，听众就听成了包子。 我觉得这好像是贾玲唱的吧。 比较像 啊，很像，我得回去脑补一下，会补一下这个啊。 嗯嗯 啊，没错，我们的答案就是卖帽子。 你答对了没？ 有很多人会答对哈。 哎，我们看一下今天早上幸运听众是谁，大屏幕滚动起来。 没错，来三二一，停。 哎，我特别想问你，就还记得那些年玩的那个游戏吗？嗯， 什么游戏啊？ 是蘑菇，噔噔噔噔噔噔。 啊，那个超级玛丽哈。 对，蹦金币。 超级玛丽。 它叫哈里马奥。 但怎么不叫超级马里奥呢？ 就马里奥。 嗯。 奥里奥。 奥里。 我好饿呀。反正我会觉得跟这个马里奥差不多， 游戏挺像的哈。那也恭喜这位叫哈里马奥来自哪个国家的呢？ 啊，稍后呢，我们会在我们官方微信给大家告诉你具体领奖方式，请注在九点之前回复我们你的相关信息。 没错，抓紧时间喽。那同时呢，没有中奖听众没关系啊，明天还会继续啊。 是的，但是明天是最后一天送台历喽，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 哦，好， 我们的音乐快速录其实每天都很精彩，当然还有好听的音乐。蔡依林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是好音乐？ 叫醒你还在沉睡的耳朵。 什么是好音乐？是陪伴在你早高峰拥挤路上的温暖。 什么是好音乐？是 MyFM 100.5为你用心推荐的 音乐快速路。 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还有我 Sherry。那今天是腊八节，也要祝大家腊八节快乐。 说到腊八，大家都知道的。其实你知道吗？腊八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传统了。在以前呢，是用来祭祀的。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是会叫，十二月份就叫做腊月 啊。对啊，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腊肉的腊，没有了，只是开一个玩笑。但是这个腊八节，大家都会在这一天喝粥，基本上都是腊八粥。 对，那说到中国喝这个腊八粥的历史呢，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最早是开始于宋代哈，每逢腊八这一天呢，不论是朝廷官府寺院还是黎民百姓家，都要做一碗腊八粥。你知道以前有句话这样说，叫腊七腊八冻死寒鸭，还有腊八腊八冻掉下巴。这句俗语呢，它是形容就说腊八这一天啊是非常的冷的。大家呢都要在腊八的这一天的早上喝一碗腊八粥，就会一个冬天呢不动手脚了。 所以提醒大家，还没有喝腊八粥的要赶紧喽。 抓紧时间了，我们也要去喝了。 是，人家说过了腊八就是年，于是呢这个春节也马上要到了，祝大家春节快乐。 这么快吗？ 每次在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开心，好像明天就过节，不用上班了一样。 然后今天就开始难忘今宵了，是吗？ 难忘。 好，欧了欧了。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嘿，好像这也是。 据说今年会来哎 ，TFBOYS 有吗？ 明天看春晚你知道了。 好， 祝大家腊八快乐啊。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喝腊八粥了。那 盛一碗盛一碗盛一碗，快快快， 这么快啊？ 要勺酱的， 这么快啊？好，那时候这时候呢，我们还要把时间交给董真，为你带来的 Music 40。 我今天会把它读好的，好吗？ 什么？ 我昨天不是没把它读好。哦，是前天啊。 那个再说一遍哪个节目？ 就是董真为你带来的这个节目，非常好，非常精彩的节目哈。 Music for Thee。 我 是 Jerry， 我是一斌， 我是Jerry。 明天见喽。 明天见，拜拜。 置换补贴最高18000， 谁呀？ 一汽大众置换补贴零利息，分期同时享， 谁呀？ 天津捷星 一汽大众捷星店现车聚会最高80000，滨海新区河南路汽车街2538-7888。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Lying here with you so close to me, it's hard to fight these feelingsSo hard to breathe. I'm caught up in this moment, I'm caught up in your smile. I've never opened up to anyone, so hard to hold back when I'm holding you in my arms. But we don't need to rush this, let's just take it slow.Just a kiss goodnight. MyFam 名人堂。 在音乐方面，潘玮柏始终坚持着自己的音乐风格。截至2014年，潘玮柏推出过10张录音室专辑。他的音乐才华和歌唱实力不仅为他赢得了诸多奖项，更为他积攒了非凡的人气。时隔2年，潘帅再次回归可不是出新歌那么简单。而这一次呢，潘玮柏特意为关晓彤量身打造了对唱歌曲《慢动作》，一改过往从自我角度出发创作歌曲，这一次潘帅赋予了这首歌陪伴与守护的感觉，以及满满的少女心。温馨的内容，朗朗上口的旋律，以及爆棚的可爱感，真是诚意十足的量身定做呀。在经历2014年小巨蛋彩排摔破头事件之后，潘玮柏仿佛改变了很多，不仅减少了自己的曝光度，更拿出超多时间来守护陪伴家人。 我其实从小到大都不喜欢自己把自己变成好像一辈子就是一个艺人或是明星或什么的。就像我妈，我刚出道的时候，我妈就觉得很开心嘛，说啊我儿子这样子，我说你千万不要承认你是我妈，因为我觉得艺人归艺人是电视上，私底下你还是希望保有自己的一些就比较原始的那种感觉吧。 被改变的不仅是潘玮柏对待人生的态度，他的演艺事业及方向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从2015年开始，潘玮柏的发展重心逐渐移往内地，参演电视剧，参加综艺真人秀。那近日呢，更是成立了自己的个人工作室，签约了内地的经纪公司。对于新一年的事业进程，潘玮柏表示，将在2017年。